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36集，黄四。沈泽川合谋假寐，指尖夹着那被烧得泛黄的纸片，上面只剩几个字，他却最熟悉不过。齐慧莲的手记涉及许多事情，那都是他们曾经在招罪寺里对谈的策论。他交给沈泽川的点点滴滴，还有任职太傅时熟知的宦官底细，都在这上边。疫病时，乔天涯一并转放在了阁楼里，由齐慧莲亲自保管。齐慧莲为了防止消息泄露，自有一套阅读办法，什么论怎么读，全部都是他在寺中闲暇时自个儿琢磨出来的。如果按照寻常顺序看，好些事情都会显得杂乱无章，像是风言风语，完全没有头尾。但是他烧掉了，是因为形势所迫，还是因为担心看押他的人能够读懂？乔天涯靠在墙边，见沈德川出来，不由得直起身。沈泽川急步下街， 别车。 乔天涯看天色已晚，便知道他要去哪儿，不惹人注意的寻常马车驶出去，在神武大街绕了两圈，才到梅宅。 侯爷在哪儿？ 沈泽川下车询问。丁桃见他神色凝重，也不敢玩闹，如实地说：“ 侯爷才出门，请那位薛大爷吃酒，晚些才回来。哎，大人，需要我去请侯爷回来吗？就隔着几条街。” 萧迟也这会儿请薛修义吃酒，必定也是在打探薛修卓的底。薛府不好查，有薛修义这样的院内人在，远比他们派人摸黑查找更加方便。沈泽川走入院子， 只需要给他说我今夜歇在这里，让他吃完酒回来，不要在外头通宵。但也告诉他不要着急，不必立刻赶着往回走，薛修义不好随意打发。 哎， 丁桃应声去了，乔天涯跟着沈泽川。 怎么忽然这般着急？ 西红勋谁也不信，却信薛修卓。西丹最后炸他那一次，他宁可怀疑西丹，也不肯怀疑薛修卓。他以前事事都要过问薛修卓，这次拿住了先生，必然也不敢自作主张。 沈泽川就着灯笼的昏光上街。西红勋临死前那么笃定沈泽川一定会败，为什么？他肯定知道些沈泽川还不知道的东西。西红轩深入考公司，是薛修卓的建议。他那么听薛修卓的话，他为什么那么听薛修卓的话？沈泽川脚步一顿，忽然立在原地。薛家败落已久，西红轩绝不会听从一个落魄子的差事，他也绝不会轻易的对谁心服口服。他俩人相处，借的是同窗之意，因为两家上几代的姻亲关系还沾亲带故，但是薛修卓拿什么稳住了西红轩？西红轩唯利是图，连嫡亲大哥也能说杀就杀，光凭那点稀薄的血缘关系，薛修卓是不可能得到他这般的信任。沈泽川无端的焦虑起来，他看着无言，阴影像是张牙舞爪的兽，已经把他的半个身心咬在利齿间，拨不清楚的线索犹如密密麻麻的水草，随着夜色缠住了沈泽川的手脚，让他察觉出了危险。萧迟也请薛修义吃酒，半途见丁桃进来，就知道是沈泽川回宅了。他一边跟人应酬，一边对丁桃微颔首，示意自己知道了。薛修义又喝得半醉，他是想叫几个妓子下来作陪，但萧迟也没提这话，他也不敢贸然叫人。这会儿酒阁连续还扒着酒杯，对萧迟也说：“ 他薛延青爱府里养的那批雏，专门搁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平素还请先生去搞什么私塾，我看他呀不像养妓子。” 是吗？ 萧迟也几杯酒下去，半点没见醉意， 边上的陈阳再给薛萧逸倒满了酒，他带着杯子随意地碰了一下。 那他买这批人干什么？总得有个原因。 薛修卓有古怪。 薛修一几口饮下酒，接着说， 若非侯爷提醒，我还没察觉。他买的这些人年纪相仿，但都容貌姣好，男男女女看着都赏心悦目。我知道朝中好些人喜好南风，那东龙大街里头的兔爷都个个身娇体软，半点不比真女人差。他是不是觉得外边买的不干净，容易落人口实，所以才自个儿偷偷也养了一批，等着日后打点关系用。 萧迟也没听他信口开河，干了酒又说， 那他可要费功夫了。东龙大街上叫得出名字的兔爷都是拿真金白银砸出来的，他买的男孩女孩都有，请先生去只教男孩吗？ 古怪就在这儿。 薛修义醉态不雅，他埋头缓了片刻，终于止住了嗝，对萧迟也说， 侯爷，他让那些女孩学琴棋书画，我知道这是为了什么，哪个男人不喜欢红袖添香嘛？可他让那些男孩学的却是策论。 萧迟也眼眸倏地转过去，看着薛修义，重复着：“ 他让那些男孩学的是策论，只有策论吗？” 薛修义用力摇头，伸出手指，说：“ 他在那个院子里搞了个小学堂，自个儿有时也进去讲讲书。”侯爷，你知道他讲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些正经的书。我前日听着，他还教这些男孩识正。 萧迟也归家好晚了，他见屋内还亮着，就知道沈泽川还在等自己。陈阳驱散了伺候的人，只留了他们几个禁卫守在院子里。萧迟也照常入内，里边就点了个琉璃灯，沈泽川在小机前看案子，撤了关，搭着件萧迟野的大袍，就寝前的模样。萧迟野俯身压在沈泽川背上，偏头吻了他的耳垂， 有事留个条子，明早起来再谈也一样。 沈泽川嗯一声，侧头看他。萧迟野起身，卸了刀，脱掉外衣，在沈泽川身边盘腿坐了。沈泽川指尖捏着书页，却没翻。 有些事情须得面谈，三言两语说不清。 萧迟也终于放松下来，解着扣子。 按照顺序来，你先还是我先？ 沈泽川看他半晌也没拉来，便抬指替他解了衣扣。想了片刻， 我有很多事情还没想出头绪，你先说吧。 萧迟也手肘撑着小鸡，从边上的大柜上翻出别的册子，递给沈泽川，在他看的空隙里说， 薛修卓买的那批人，最大的18岁，最小的14岁，男孩女孩混杂在一个院子里，他们唯一称得上共同点的就是都生得不错。 八大成，中伯，绝西。 沈泽川的指尖沿着名字走了一遍。 他买人不看籍贯， 这可能是为了混淆视听，让人即便想查也无从下手。 萧迟也看沈泽川忽然停在某处，便凑近瞧， 这名字你见过？ 沈泽川看着那名字， 凌亭。这名字我在湘云房听过， 都是湘云的人，他喜欢机灵的孩子，所以早前以凌为姓，给这些厨都改了名。 你今夜与薛修义吃酒，他说了什么吗？ 他讲了件古怪的事情。 萧迟也顿了少情。 他说薛修卓把这批人买回府中，女孩学的都是青楼里教的那些东西，男孩上的却是正经学堂。薛修义给这些男孩们请了先生，不仅有太学里的实考，还会清谈时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